在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朝委会共同主席、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主席、尼日利亚进步人民联盟全国主席达米安·奥克本纳近日发表谈话指出，对于朝鲜的党和军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，表示完全支持和声援。